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儿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他是中国演艺圈当中的一棵常青树，他那潇洒的身姿、俊朗的笑容就几乎成全了我们对于侠客的全部的想象。他就是一代香帅郑少秋。各位收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呢，让我们一同来回顾郑少秋那充满光辉的演艺生涯。一个个潇洒的转身，清雅的微笑，是郑少秋留给无数观众最为经典的回忆了。在草莽英雄、悲情侠客横行荧屏的时候，他却以一个温文尔雅的古装形象，满足了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那最具古典美的江湖情节。而真正让郑少秋走入咱们的视野的，正是那部由古龙的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楚留香》。这部曾经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确定了郑少秋在影视圈当中的地位，也让他获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下面呢，我们为您送上郑少秋在《楚留香》当中的一段演出，是蓝萍找楚留香索要天衣神水的片段，您将听到的是一个配音的版本。 现在进来的是不是道帅楚留香？ 哦，没错。对不起，我好像上错船了。 你没有上错船，这里是你的地方。 对呀，这里是我的地方。那你为什么坐在那边呢？ 本姑娘高兴。 这个理由听起来蛮充分的。 听说楚留香是从来不会拒绝女人的。现在理由更加充分了。 更加。 你应该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 哦，我宁愿不知道。 为什么？ 世上我最不愿意接近的女人就是神水宫的人。哎呀，我很想知道你来到我这里除了喝酒之外到底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传说中楚留香傲慢无礼冷酷，但是偏偏又迷倒好多小姑娘。哼，果然名不虚传。 多谢。那你知不知道江湖传说还有提到我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 如果说呢，有女人敢贸贸然地上我的船，坐着我的凳子，还喝着我的酒，我通常会怎么做？我会把她丢到海里边，尤其是自以为是、自以为很美，但实际上却不美的女人。 你，楚留香，算你厉害！你最好把东西还给我们。 把东西还给你们？我有跟你们借东西吗？ 哼， 你不需要见。天下人有哪个不知道，楚留香从来不向任何人借东西。你是偷。 偷？我到底偷了你什么了？ 天衣神水。 你说什么？ 天衣神水。 你是说天衣神水被人偷了？ 难道我是到你船上开玩笑的吗？ 天衣神水被人偷了？哎，偷了多少？ 几滴，不过已经足够了，足足可以毒死30几个武林高手，如果用法正确是37个。哼，除了道帅楚留香之外，还有谁可以从神水宫偷得一草一木？ 多谢夸奖。哎，也可能是你们自己人监守自盗也说不定。 哼，真好笑，神水宫门规严谨，谁有胆子这么做？ 可是你知道吗，我今天就见到一个天衣神水的受害者。 谁？ 沙漠之王札木合。 札木合？真是无稽之谈，札木合又怎么会来到中原？ 嗯，你不相信那我就没办法了。 楚留香，如果今天你不交出神水，我就跟你决一死战。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楚留香的片段了。这部连续剧拍摄于1979年，那个时候是中国香港武侠电视剧的黄金时代。不过那个时候的剧中的主人公啊，都是体型彪悍、性格爽朗的江湖豪侠，而郑少秋是完全打破了大家对江湖侠客的那种固有的印象，以楚留香这种温文尔雅而且非常飘逸的形象展现在了观众的面前，并迅速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就连当时久负盛名的古龙也自嘲地说道，一部楚留香，观众只记得郑少秋，却不知道古龙为何人。我真的不知道是应该高兴啊，还是应该悲哀啊。的确，楚留香的这个形象给大家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了，只要剧中的那个音乐一响起，大家的脑海当中就又会浮现起这位大侠那风流倜傥的身影。下面呢，我们来收听电视剧楚留香的同名主题曲，由郑少秋演唱。 海使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云彩挥去如向不去，赢得一身清风。尘志不上心家，情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舍意，人生忧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烟火，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啊，独行，不必相送。 歌曲《楚留香》由郑少秋演唱。在楚留香大获成功之后，相继又诞生了多部楚留香系列的电影和电视剧，总共加起来居然超过了20部，而且每一部的收视率或者票房同样都有不俗的表现，成就了香港影视剧当中的一个神话，或者说是一个传奇。除了楚留香这个角色之外，郑少秋在《大时代》当中塑造的那个丁蟹的形象同样是深入人心。1992年的时候，郑少秋在电视剧《大时代》当中饰演了丁蟹这个角色。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丁蟹经常在股市中因为抛空期货获取暴利的故事。在这部电视剧播出期间，香港股市是大跌，股民损失惨重，股民和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丁蟹现象。那么我国香港的这次股市下跌是偶然的事件，还是真的跟郑少秋演的这个角色有关系呢？我们先为您送上《大时代》当中丁蟹的好朋友方进新领着他到医院探望罗慧玲的片段，而罗慧玲是丁蟹的原女友。您即将听到的是配音版本，片段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丁蟹效应。 哎，小姐，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哎呀，我摸摸他，看看他头还有没有发烧嘛。我不打女人的， 干什么你？大庭广众之下别这样好不好？ 我没事了，我已经退烧了。 好，大庭广众，你冷静，我也冷静，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啊！来来来，嗯， 哎，慧玲，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你是怎么了？我被你吓死了，你知不知道？ 螃蟹，你让慧玲好好的跟你说话行不行啊？ 哎呀，我什么时候不让她说话了，老兄？ 我很痛苦，我不想。 你说什么？ 螃蟹， 我真的听不见吗？哎呀，真是，哎。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找我，我很痛苦，不想跟你在一起。 哎呀。慧玲，我跟他们的妈妈没什么，他们的妈妈已经走了四年了。你以为我特地跑到澳门去找他们的妈妈，是为了舍不得她，想念她，想跟她和好？不是啊，我一见了她就拿开水烫她，是真的，真的，我见了她就把一壶开水往她的脸上、身上用力泼过去，真的，是真的。 唐姐，她不是吃醋。他是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他不是找借口故意气你 的。你不清楚我们之间的事就不要插嘴，你满脑子就知道股票和钞票，女人的心里是什么，感情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懂吗？ 我不喜欢你，螃蟹，我真的不喜欢你啊。 这种事不能勉强的，是不是？ 你何必搞这么多事出来逼我呢？好了啊，我投降了，我认输了。结婚，结婚就结婚，我跟你结婚，走吧。我不是不负责任，我没赚够钱，你书也没念完，好吧，你不介意，我也无所谓，我们结婚，现在就登记。 我不 去，走， 小姐， 我不喜欢你，结什么婚呢？ 放开 我！ 你再不要说赌气的话了。 放开我！ 我已经迁就你了。哎呀，去登记注册吧。 啊，姐，你发什么神经啊你？ 谁发神经？发神经是你啊，你凭什么阻止我结婚？ 我不跟你结婚，我恨死你了。 螃蟹， 放开我。 螃蟹， 放开我。 螃蟹， 听过了这个大时代的片段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这部电视剧播出期间的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香港股市随着电视剧的播出也是大跌。从大时代开始之后的十几年当中，几乎每次郑少秋演出的电视剧或节目播放的时候，当地的股票市场都会显著下跌。这种现象在中国各地乃至美国其实都发生过。比方说1994年郑少秋的另外一部电视剧叫做《笑看风云》在香港播出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啊，香港股市就下跌了 20.6%， 可谓是跌幅惊人。那从经济学理论上来看，其实这只能算是一连串的巧合。里昂证券曾经为这种现象发表研究报告，让丁蟹现象被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所认识。不过丁蟹现象没有影响到郑少秋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地位，在股市惨淡的同时，笑看风云的收视率却反而上升，屡创佳绩。下面呢，来欣赏电视剧笑看风云当中黄天与女儿重聚的那个片段，黄天即由郑少秋扮演。 妍妍，爸爸可是从来都不看这些杂志的，你要想让爸爸惊喜一下的话，就应该把这些书藏起来。 哎，真不好玩。爸爸，我是你女儿吗？你干嘛这么精明呢？ 怎么你回来也不通知我去接你呢？ 我省得给你添麻烦嘛。 嗯，差不多快一年没见了，你又瘦了。 真的 瘦了还这么高兴啊？ 太胖了没有人要的。 真是，书也念完了，人也这么大了，有什么打算呢？ 你真的觉得我长大了？ 看见你啊，我就觉得我老了，自然觉得你长大喽。 光是觉得没有用啊。嗯，用行动来证明吧。 什么行动？ 爸爸，祝你青春常驻。你好像从来没陪我喝过酒啊。 你什么时候学会喝酒的？ 爸爸，我已经长大了嘛。 女孩子不会喝一点酒会吃亏的。 你妈妈回来了？ 那又怎么样？ 她很想见见你。 有什么好见的？我跟她又不熟。 和自己的妈妈怎么会不熟呢？ 我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见面也不知道说什么。 还有你姐姐，你想不想见她？ 爸爸，从前的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不管怎么样，我约了他们吃顿饭，到时候你一定要到啊。 还要跟他们吃饭呢？ 到时候穿一件长裙吧，别打扮得像现在这个样子。 爸爸， 你已经这么大了，应该懂事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视剧《笑看风云》的片段了。剧中郑少秋塑造了那个做事坚毅不屈、为人重情重义的商界巨子黄天。郑少秋在电视荧屏前的形象总是潇洒而耀眼的，但是谁又了解郑少秋在光环背后的辛酸呢？1967年，郑少秋正式成为签约演员。在他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国语片的市场突然兴起，粤语片的收视率是越来越低，最少的一个月郑少秋只有250块的收入。这期间他的父亲还不幸过世，郑少秋很想转行来赚钱养家，但是母亲希望郑少秋可以坚持下来，母子二人节衣缩食，一起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所以郑少秋在《笑看风云》当中塑造起黄天这个形象的时候，言谈举止总会流露出一种淡定而坚毅的气质。正是生活的磨砺培养了郑少秋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气质，所以其他的演员啊也无法通过演技来模仿到郑少秋在表演当中的一些特点。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电视剧《笑看风云》的同名主题曲，郑少秋自己的演唱。 谁会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会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会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怀起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怀起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下面的旅程当中，咱们继续来回顾郑少秋那精彩的演艺人生。由于郑少秋在电视剧方面取得的骄人成就，也让不少人忽略了他的电影作品。1994年，郑少秋在影片《醉拳三》当中饰演了黄麒英这个角色。 片中郑少秋的戏份虽不多，但是却同样十分的抢眼，包括一场与刘德华的内心戏。郑少秋是刘德华小时候的偶像，两个人对戏的时候，刘德华更是紧张的频频出错，内心戏也表现得很不专心，拍摄被迫终止。而郑少秋非但没有生气，更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让刘德华平静了下来。后来这场戏顺利的拍摄完毕，这件事情也成为了郑少秋提携晚辈的一段佳话。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醉拳三》当中黄麒英为督军李都督治疗腿伤的片段，黄麒英由郑少秋来扮演。 怎么这么多人拔枪啊？ 为什么你永远不拔枪？ 哎，因为你老拔枪嘛。 那你怕一次行不行？ 我现在真的很怕。 怕？怕了吗？ 哎，李督军，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因我负伤，我替袁世凯抢回女人，一下子不小心把脚弄伤了。 那怎么样？ 找你医啊。 好好好好。 啊！喂，你轻一点行不行？谁？ 是贱内。 你老婆？ 是，她有病。 你早点说嘛，我最近女色了，怪不得我今天这么倒霉。 好好好，楼下坐。 那什么？还要我走下去？哎，算了，我哪儿不去了，就坐那边。哎，督军， 小心啊！ 哎喂，你轻点。如果给我抓到了他，我一定毙了他。还那个凶。哎喂，你小心点。 轻点声。 啊！ 督军，你要忍忍的。 喂，你干什么？ 啊，没什么。看你发没发烧。 你快点。 小毛病。 奶奶个凶啊。 敷点药过两天就好了。行了，站起来试试，感觉怎么样？ 你还真有一套啊。 走了。 宋哥， 不妨碍你跟夫人休息了。 哎， 还真不疼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醉拳三》的片段了。在这部电影上映一年之后，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香帅传奇》在全国播出了，再次刮起了一股香帅的风潮。其实在拍摄这部连续剧的时候，郑少秋已经48岁了，剧中的好多戏都是具有高难度的动作，但是郑少秋依然没有用替身，咬牙自己坚持了下来。往往为了练好一个动作，他会练习到深夜时刻。拍摄期间，郑少秋累病了，也没有请一天的病假，甚至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在化妆。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消瘦的郑少秋充分展现了他铁人的一面，从中也不难看出郑少秋的成功其实并非偶然。好了，故事说到这儿，咱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接近尾声了。现在要送上一首歌曲《香帅传奇》的主题曲《天大地大》送给您，这也是郑少秋演唱的为数不多的一首国语歌曲。听歌的时候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和信息之后，精彩的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星光之旅继续启程，稍后见。 注定一生与天真，注定一生家家真真，成功的门谁是输赢，我逃不开命里缠身。情有几分，爱有几分，情爱一生只不过是贪恋痴嗔。缘有几分，恨有几分，恩怨一生只不过是互相矛盾。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大江南北什么都不怕。天大地大，留下什么话？好明朝尽是人走。 注定一生与天真，注定一生假假真真。成功的门世事输赢，我逃不开名利缠身。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星光之旅啊，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著名演员郑少秋的演艺之路。1992年，戏说乾隆作为第一部在内地播放的郑少秋的剧集，受到观众和媒体的热烈追捧，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部电视剧不仅让内地的观众认识了郑少秋，也开创了内地戏说历史剧的先河。戏中郑少秋饰演的乾隆桃花运不断，但是他在生活当中的感情之路却很坎坷。他曾经苦追的森森三年却没有结果，在追求森森的过程当中，他意外地认识了开心果沈殿霞，两个人最终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但就在沈殿霞身怀有孕的时候，郑少秋却提出了分手，与关金华结合，并因为这件事情背上了负心汉的骂名。正所谓人生如戏，感情的事情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扑朔迷离，谁也不能左右。相信郑少秋的心中也一定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所以他的歌声才会如此的悲伤。下面我们来听戏说乾隆当中的插曲《谈情说戏》，郑少秋的演唱。 谈情谈怨谈梦说爱说怨说苦真假也似是戏，论事论情论理声声怨天怨地，一哭一笑总伤悲。渡过冬雪秋霜，春光秀丽也下雨，芳心永远有聚散有合理。恨无有无穷无尽，却有我有你，演出这痛苦的戏。我愿放弃世上名利，哪怕笑我不羁，为梦为情为爱你。梦里千个春雨秋静，躺着看着你，不理困恼快乐也双飞。却恨世界太无情，未你我费了心机，别梦别缘别了你，成了风里一阙歌，再叹明我共你饰演爱过恨过这出戏。谈情谈怨谈梦说爱说怨说苦真假也似是戏，论事论情论理声声怨天怨地，一哭一笑总伤悲。渡过冬雪秋霜，春光秀丽也下雨，芳心永远有聚散有合理。恨无有无穷无尽，却有我有你，演出这痛苦的戏。我愿放弃世上名利，哪怕笑我不羁，为梦为情为爱你。梦里千个春雨秋静，捧着看着你，不理烦恼快乐也双飞。却恨世界太无情，未你我费了心机，别梦别缘别了你， 成了风里一阙歌，在叹咏我共你，饰演爱过恨过这出戏。真假也似是戏，论事论情论理，星星怨天怨地，一哭一笑总相悲。度过冬雪秋霜，春光秀丽也下雨，芳心永远有聚散有合离，恨无有无穷无尽，却有我有你，演出这痛苦的戏。我愿放弃世上名利，哪怕笑我不羁，为梦为情为爱你。梦里千个春与秋，正抱着看着你，不理困恼快乐也相飞。却恨世界太无情，为你我为了心机，别梦别缘别了你，成了风里一阙歌，在叹演爱过恨过这出戏。 歌曲谈情说戏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郑少秋的故事。多年来，郑少秋对女儿郑欣宜一直很愧疚，他常常会带着好吃的到女儿的学校附近接她放学，跟她一起聊天和玩耍，但是每次女儿的反应都很冷淡。一次郑少秋接女儿放学，女儿的同学无意间见到了郑少秋，然后对郑欣宜说她好幸福，有个当明星的老爸，而郑欣宜却对同学露出了鄙夷的眼神。女儿的态度深深地刺伤了郑少秋，却磨练了他的耐心。这样的生活体验也被郑少秋融入到了自己的表演当中。在电视剧《天地男儿》当中，郑少秋饰演警官徐永邦，硬汉当中又透露出了很多柔情，向观众展示了他成熟的一面，让不少的观众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天地男儿》当中罗慧芳到徐永邦的家中做客的这个片段。罗慧芳是徐永邦上司的姐姐，也是他后来的恋人。徐永邦由郑少秋饰演，您听到的是配音的版本。 原来你还真的会插花哎！ 不像吗？我还种花呢。什么玫瑰啊、白兰呐、茉莉啊，我最高纪录啊，种过17种花。 哇，你种过这么多种花？ 何止啊，还有常春藤啊，还有松柏盆栽啊，还有南瓜啊、仙人掌啊，我都种过。整个天台都种满了花。 如果我能够对着这么多的植物，我就高兴死了。我一直很想有个小花园。 哎，见仁见智了。虽然我喜欢，但是有人不喜欢。 你是指伯母啊？ 是我前妻。她说，种花会引来蛇虫鼠蚁，还说会妨碍她找朋友回来烤肉啊。总之呢，剪来剪去呢，只剩下一颗橘子留着过年用。 那岂不是好可惜啊？ 有一点点了，不过搬到这里也没有地方种了。 哦，所以你就学插花？ 哪有这么好啊，我才插几朵花嘛。总之呢，我一插他就扔。哎，真拿他没有办法。 是这样的吗？谈恋爱的时候呢，当然就觉得什么都是好的，久而久之就会有冲突有摩擦。 所以说呢，找个志同道合的人呢，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了啊。 其实说真的，我也很想去学插花。 怎么你念书的时候没参加过一些兴趣班吗？ 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我很小就出来半工半读了，我爸爸很早就已经殉职了。 啊，真不好意思。 不要紧，都过了那么久了。后来我妈妈也走了，我跟我弟弟呢，全靠那份抚恤金吃饭跟念书，很多事都没试过。长大了呢，大家又忙着工作，所以没有时间学东西。不过现 里想起来呢，真的有很多东西都没学过。我记得以前我帮人家补习完了之后呢，看见别人手拉手的去看电影，我真的好羡慕。 啊，你也喜欢看电影？哎，我以前的老婆就刚刚相反。哎，那个时候啊，《海神号遇险记》啊，票多难买啊，我排了2个钟头我才买到票，谁知道进去看了不到半个钟头啊，他就说要走。 嘿，那么你的心血不是白费了？ 反正习惯了。 其实我也很想去看电影。 那咱们一块儿去看啊。 好啊，什么时候？ 反正现在有空啊，就现在吧。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天地男儿》当中的这个片段了。郑少秋在生活当中也有着他非常柔情的一面。在某节目当中，沈殿霞曾经采访了郑少秋，他真情流露，多次眼泛泪光。而郑少秋也将埋藏在心底14年的话坦诚相告，两个人终于冰释前嫌，放下了多年的恩怨。这件事情对郑少秋的表演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2005年郑少秋主演《御用闲人》当中，观众不难看出他饰演的高升已经少了几分锐气，多的是宽容和怜悯。郑少秋自己也说过，沈殿霞教会了他宽容，让他学会了感恩。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御用闲人》当中宫女儿如意误伤皇帝，高升帮他解围的片段。我们将听到的是配音的版本。 如意， 高先生，我打晕了一个淫贼。 淫贼？哎呀，快点点灯啊！哎呀，这次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哎， 他对我意图不轨啊，我打他不对吗？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下流无耻的淫贼。 哎呀，你闯了大祸了，他是当今的皇上啊。 皇上？ 哎呀，冒犯皇上是死罪啊。哎， 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杀头了。 哎，不过你的确不知道他是皇上。哦，你来这儿是为了替我送金创药？ 我打伤你了吗？ 今晚的误会特别多，无论怎么都好了，刚才在后宫全靠你出手相救，我高升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行了，这儿交给我了。 不行，如果我走了会连累你的。 哎，快点，你尽量别露面。 高先生， 走走走走走。 哎呀，哎呀，哎呀，这头疼啊。 皇上，您醒了？ 高升，扶朕起来，扶朕起来。 哦哦， 朕怎么会在这儿啊？ 哎，要不要小人替您传太医啊？ 不用不用，把凳子拿过来，把凳子拿过来。 哦， 我呀，哇，不对呀，这明明记得个女子，而且还穿着宫女服啊！ 不可能，不可能啊！宫女在这个时候不会在这里出入。 那倒是。高升， 这 为什么你的头跟朕一样也被人打破了？ 啊，不是，小人办完了翻牌的事之后呢，太高兴了，就多喝了几杯，可这酒量又不太好，醉醺醺的一失足就撞破了头。 你酒量这么差吗？ 喝多了就是这样的。啊，皇上你也喝了酒了？啊，是不是跟小人一样失足撞破了？啊，我明白了，酒能乱性嘛，皇上这时候应该呢专心跟瑞贵人共度良宵啊，可是没想到瑞贵人有病又不能够伺候您，再加上三杯鹿血酒治补治阳，皇上就难免不是想起女色才会有这样的错觉。 听起来有道理。哎呀，不行不行，不能想事，一想事朕的头都疼。哎呀， 小人护送皇上回寝宫歇息好吗？ 也好也好，反正头这么疼也想不了什么事儿了。 啊，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回顾郑少秋的演艺之路。 2006年的时候，郑少秋主演的《非常大壮》播出了。这次他饰演一个唯利是图的律师蒋文涛。戏中郑少秋的定位是50岁左右，不过他对形象的要求还是非常的严格。有人说他爱美，郑少秋就笑着说：“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这是演员的职责。”的确，年近花甲之年的郑少秋还能保持如此年轻的模样，实在是让人惊叹不已。下面呢，我们来欣赏《非常大壮》当中蒋文涛的朋友庄小慧到医院探望他的片段。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进我房间？我的床呢？我的电视呢？怎么不见了？ 这里是医院病房啊。 嗯。哦。 喂，你真不记得？ 哦。 我刚才跟你通电话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不说话了，那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我就去找你们管理员，让他带我去你家。原来呀，你把安眠药当成感冒药吃了，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吓死人的？ 你没骗我吧？ 我本来呢打算帮你通知婷婷，可是她前两天出差了。 嗯。 啊，对了，你前妻的电话号码呢？我帮你通知她。 哦。嗯，还是不要了。哎，以前我们没离婚的时候，她被车撞伤送进医院，我却为了应酬对她漠不关心。难道现在还好意思麻烦他吗？ 那真是不太好意思。 哼，喂，你还不走？哎，跟你无亲无故，你帮我叫救护车，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OK， 那我走了。 各自了。 什么？ 我说你是恐龙啊，你这种人呐，已经绝种了。 怎么你称赞别人也好像骂人一样呢？恐怕这个世上除了你以外呢，真找不到第二个了。 哎，真想不到我蒋文涛相识满天下，啊，哪知道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居然是一个毫无关系的人来帮我。 说完了没有？休息吧。 喂，这次我欠你一个人情，我早晚会还给你的。 喂，你可不可以早点还？ 你想怎么样？ 你可不可以不告曾冉才？ 嗯， 他真的很惨的，他很小，他妈妈就已经死了。个人他老爸也不管他，连他那个把他从小带大的奶奶半年前也去世了，他现在真是一个人孤零零的。是，他是错了，可是我们谁又保证没犯过错呢？那你就当原谅他，给他一个机会喽。 算了算了， 真的，我代他谢谢你了。 嘿，你又不是他妈妈，干嘛这么开心啊？ 那我不是他妈妈也可以开心的吗？助人为快乐之本呢。 嘿，这种骗人的谎言也相信，真傻。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非常大壮》的片段了。这部戏的剧情和郑少秋的经历颇有些相似。剧中蒋思婷是蒋文涛与前妻所生，而他和父亲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隔阂。随着父亲不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父女亲情，他才开始慢慢的接受这份父爱。不过在戏外，蒋思婷的扮演者唐宁一说到郑少秋，就不停地称赞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好爸爸。有一次他们一场戏拍完，导演突然说要重来一遍，而他呢早已经把台词忘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郑少秋在一旁鼓励他，还用一个可以发声的机器打出慢慢来三个字，这让唐宁特别的感动。听完了这些电视剧拍摄幕后的小故事呢，我们还是来欣赏电视剧《非常大壮》当中蒋文涛在法庭上为他的雇主倪成坤讨要房产的片段。蒋文涛由郑少秋饰演，我们将听到的是配音的版本。 这起官司是由一栋残旧不堪的战前旧楼开始。根据田土厅的资料，倪发先生在1980年从刘坚手里购入该物业，成为新登记的业主。那当然了，倪老先生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儿子就是我的当事人倪成坤先生，顺理成章成为该物业的业主。1980年之前，沈咏梅、方建兰、钱美菊、余翠竹四位女士就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而且也有交租给旧业主刘坚。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自从物业转让了之后，倪老先生从没来收租，四位婆婆看没人收租，也不知道去哪儿交租给新业主，当然就不了了之了。四位婆婆就是这样一直住到现在，住了20多年，而他们都有交水费、电费、电话费的单据来证明这项事实。根据香港房地产法，四位婆婆霸占房子超过12年， 而又连续在12年内业权拥有者没有向该物业行使他的权利，再根据时效条例，业权拥有者在时效限期前没向侵权者提出诉讼，就会丧失这项权利。也就是说，四位婆婆绝对可以以逆权占有这个理由不用把房子交出来，甚至住到他们百年归老为止。 他到底在帮我们还是打对台？ 不错，在特定的情况之下，霸占房子超过12年就可以成为逆权占有，但是不是霸占就不是逆权占有？刚才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倪老先生没去那栋房子收租，其实有原因，他每次在三位婆婆不知情之下偷偷去那栋房子跟其中一个婆婆见面，而跟倪老先生有私情的这个婆婆就是她，倪翠竹女士。哇， 我死去的老爸跟这个老太太有私情， 倪发有不寻常的关系，我怀疑甚至是一种很暧昧的关系，所以他们在这栋房子里住了这么久也不用交房租。 你胡说，没这种事，我不认识那个坏人。 冷静点，冷静点，坐下。 法官阁下，我反对原素人律师做出胡乱的猜测，严重影响答辩人的声誉，我要求终止原素人律师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 法官阁下，开案陈述是我立论的观点，容后我自然会提出证据来证明我所说的是否属实，同时如果能够证明倪翠竹女士和倪发先生有不寻常的关系，那么就可以解答业权拥有者为什么不行使他的权利，从而推翻逆权占有的抗辩理由。所以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反对呢？ 反对无效，不过请原素人律师注意你的用词。 其实我的用词已经很含蓄了，就因为这样我很矛盾，因为真相到底是怎么样我没办法说出来，这个不可告人的关系，不可宣之于口的关系，我想除了于女士之外没人可以解答我的问题，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你 翠竹， 翠竹你怎么样？ 非常大壮的片段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郑少秋的演艺故事。2009年，已经62岁的郑少秋再次穿上了古装，拿起宝剑，在《神医大道宫》当中饰演一位武功高强的宋代神医。有一次，郑少秋在练剑的时候，不慎被剑刺伤了右脸，鲜血顺着脸颊直流而下。工作人员们都惊慌失措，忙着为他处理伤口，但是郑少秋却不紧不慢，慢慢地举起了 V 字形的手势，鼓励众人，还打趣儿说：“要换新造型啦。”神医大道宫变成神医刀疤宫啦。好在医生处理及时，并说伤口不会留下疤痕，大家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好的，我们聊到这里呢，关于郑少秋的演艺人生的讲述就暂告一段落了。最后为大家送上郑少秋在歌坛的这首代表作，我们很熟悉的《摘下满天星》。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非常感谢您的一路相伴，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漫漫长路远，但能有梦境，雪里一片清洁。可笑我在独行，要找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冷眼看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找我登天路径。的抱负，摘下梦中满天星。崎岖里的少年抬头来，向青天深处笑一声。我要把十八美丽拥抱，摘下闪闪满天星。数十翩翩少年歌一曲，把心声献给君山。长路远，能能有梦境，雪里一片清洁。可笑我在独行，要找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冷眼看世间情。